好，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早安。好，你们这么小就跟着爸妈来到教会哦，其实是很棒很棒的事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小跟爸妈到教会来，我的孩子也是从小到教会，他们从两个月就来教会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是满月以后就来教会了，两个月就受洗了。所以在教会可以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典。好，我们的，请问你们知不知道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如果相信耶稣钉十字架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要信耶稣？为什么我不要信别的？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？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希望。别的宗教它没有给我们确定的永远的希望，只有十字架上有。这你们可以在教会里上主日学，不断的学习就会慢慢知道。那我们今天的讲道也会从这方面来讲。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新人来过年。今天是2024年的第二个主日，还有新年的感觉，因为中国人的新年还没来，还没到。所以我们夹在这个新年跟旧历年当中，这个当中一个多月都是满满的过年的气氛。那新年对信主的人来说重要吗？不是每天都一样吗？每天太阳都按时升起，按时降下。为什么新年值得纪念呢？其实新年不是人发明的，新年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规矩，定下来的日子，一年365天永远改变不了，从创世以来到主再来永远不会改变。因为上帝在创造创世纪就讲，上帝就定节令， 定日子、上帝定的，所以每一年当然会不同的。上帝也不止我们自己希望有新年的希望，那我们自己这样子想，上帝也期望我们在新年有更好的一些思想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新年会比去年更好。我在教会也常常问弟兄姐妹，我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你去年比前年更好的，请举手。我都在信仰上，我常常问他们这个题目，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啊。不。本来基督徒就到进步的，耶稣基督来世上是要带给我们恩典，而且恩典更丰盛。好，那我们期望自己越来越进步，那在这个跨年的当下，我们一起来让神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仰。好，怎么样坚定呢？就是再次的从圣经真理中来确认自己的身份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崭新的不会朽坏的生命。刚刚的诗歌选得很好，可能也配合我们的题目，有特别讲到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那个崭新的完全没有污秽的生命。希伯来书作者他非常强调一件事，我个人讲希伯来书系列在教会里，讲到后来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，因为作者不断在重复一个话题。那我要是要讲跟上次差不多的吗？那弟兄姐妹会不会听腻了？可是我发现作者既然讲那么多次，不断的重复各种角度来谈一个主题，当然有他的用意，而且也真的是每个基督徒所需要的。他非常强调耶稣只献了一次祭就让信他的人永远得救，一次的献祭永远的得救。这个观念为什么重要？是所有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。犹太教肯定没有，我们更知道从希伯来书里面，犹太教是需要不断的献祭，其他的宗教也是不断的要修炼啊，要积德啊。那你说穆斯林好像跟基督教蛮像的，在可兰经里面说进入天堂的条件，根据古兰经获得拯救于美满的来生，必须先信仰 独一的真主，末日审判，历代使者及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。听起来好像前面都跟我们差不多，信仰独一的真神。除了信仰之外，还必须有善行。尽管善行跟信仰真主是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，只有经过真主的审判通过以后，方可获得拯救。所以你信穆斯林，你有些人比较极端的，他非得干一番事业，让他的真主来喜悦他。所以没有信一次就永远得救的这样的道理，只有圣经有。为什么圣经这么有把握？我想我们从希伯来书一定很清楚知道了。好，人的头脑根本就想不到的事，就是永远的救恩怎么可以得得到呢？一个人最大的盼望就是永远活着嘛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？一个人最大的盼望就是他的生命，而且活在幸福里面，永远活在幸福神的福分里面。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到，就是造物主上帝他亲自来拯救我们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到。包括所有旧约的以色列人做梦都想不到上帝真的来救我们，而且拯救得如此彻底。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想到我们所信的上帝，信的耶稣，让我们彻底得救。这希伯来书不断强调的事情。正因为神的儿子耶稣自己独立完成这样伟大有效的救恩。所以基督徒在上帝眼中已经是完美的人了。我们今天的圣经的希伯来书10章11到23节。我刚刚讲的都从里面出来。你如果说自己是个基督徒，可是你还不确定是否真正得救，你觉得我还要努力做好人，上帝才会真的青睐我、喜悦我，我还要真的做很多好事才能够上天堂。你如果有这种想法，你就是羞辱耶稣基督他献上的一次的所带来的救恩。你就是羞辱耶稣的十字架了。我们看到很多的跟基督教相关的也在羞辱基督的十字架，异端或者天主教，我常常要提到天主教，因为就是要用天主教来对比圣经的信仰。天主教可没有告诉你，你一次信耶稣永远得救，还不一定的，还有个炼狱要去的等等的。旧约的献祭制度里面，许多的祭司是天天站着的。第11节告诉我们，这个作者很有智慧，他用站着跟坐着来形容旧约的祭司跟耶稣的做大祭司的不同。他说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祭司哪敢坐下来啊，他只能站着侍奉神，他努力的献上徒劳无功的同样的祭物。照立法规定每天要献祭的，大祭司一年一次，祭司每天要献祭的，可是每天献的都是徒劳无功的。我如果是祭司，我在那个时代，我如果看到希伯来书，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希伯来书，我如果有机会知道希伯来书的真理，我会发现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做了一辈子祭司，做事情都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你是祭司，你也绝对受不了自己如此的没有成就感。希伯来书作者就是这么说的。所以祭司天天站着努力献上，却是徒劳无功的。那12到14节那里讲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这作者不但讲一次，而且他加强，他用永远的赎罪祭。一个赎罪祭献一次永远有效了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。他一次永远而且坐下来，祭司没有坐下来，祭司这一生都站着献祭，一直献到他的工作结束。重点不在于耶稣坐在什么样的椅子上面，而是只已经完工了，不用再站起来献祭了。祭司不断的站起来献祭，耶稣坐下来了。 而且坐下来也取得上帝给他最高的权柄。我们知道古代的皇帝加冕的时候，一个新的皇帝上台了，加冕之后，你们注意他会做什么动作？他站着被加冕，对不对？甚至于跪着被加冕，然后他站起来以后会怎么样？会坐下来，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坐下来，其他人全部站着，因为他是皇帝。耶稣在天上坐下来告诉我们什么事？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，而且他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。好，你如果要看一个画面，一个电影，谁是皇帝？你看谁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他就是皇帝了。别人都站着，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今天在天上。好，我也在教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，我说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想到他在世上很谦卑可怜，受苦受逼迫钉十字架那样的画面，你不要只想到那个。耶稣今天绝对不是那个画面，那个都是在圣经上面记载，都过去了。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的宝座掌管宇宙万有。好，那圣经这也说耶稣在天上坐着等候上帝，好，使仇敌成为他的脚凳，表示耶稣已经赢了，他不用再征战了，他已经握住所有的权柄了，他等着上帝，耶稣等着上帝把仇敌当成他的脚凳，好像上帝要服侍耶稣一下，让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一样。这个重点在于说耶稣已经完全得胜了，问题只在于说何时能够彻底的消灭仇敌。今天我们身边都还有仇敌在搅扰我们，可是仇敌已经是必败无疑了。好，对，14节他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好，耶稣的献祭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叫那些信耶稣的人永远完全。完全就是完美的意思。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美的。当你说自己是完美的时候，你就肯定是不完美的，因为你说的不是事实。得以成圣是指被圣化的人，基督徒是被圣化的，不是你自己去把自己圣化了，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圣化了。而且这说叫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这个动词是完成式，再加上永远，这只强调耶稣基督献祭的永久的功效。所以跨年了，无论你是跨的是哪个年，你从你成为基督徒那天开始，你每年都是一个新的生命。你不用再说主啊，赐给我新生命，我今年要有新的生命，新的生活。你不要求新生命了，你每年都是一个新人之姿去过那个新的年。你都用一个完美的生命在迎接新年，这不是我们自己感觉的，这是上帝说的。我们已经是被成圣的、被圣化的人了。所以迈进新年的当下，请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轻看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也没有人可以欺骗你。你的身份何等高贵，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子，亲自为你完成的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服侍至少三年半了，至少三年多。耶稣在地上他服侍我们，用他的身体现在十字架上服侍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完美的人，让信耶稣的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。甚至于你知道吗，我们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比以色列人的最高宗教领袖还要更亲密，就是比大祭司跟上帝的关系还更亲密。因为当我们到至圣所里面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你不用先为自己的罪再献祭了，因为你已经是完美的人。上帝每次看到你，他都看见你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是完美的人了。所以我们也在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他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，请你不要击杀我。可是大祭司就是这种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大祭司每次在献祭的时候战战兢兢， 先为自己的罪献祭，就怕哪方面没有准备好，就进入至圣所就出不来了。我们比大祭司跟上帝更亲密，所以更胜过所有的旧约以色列人，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，我们比他们更幸福。信耶稣以后，上帝看我们不但是个完全的人、完美的人，而且永远都是完美的人，一直到永远，再也不会改变的，因为耶稣已经坐在天上了，耶稣的工作完成，凡信他的就已经成为完全的人，永远被成全在天上。那从旧约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每位基督徒，你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进入至圣所，跟上帝沟通。从旧约的会幕的角度来看，你不限定一年一次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每年圣诞节才去教会，你就是不知道你得了救恩是何等宝贵的。旧约时代除了祭司以外，为什么一般人不能够进圣所或至圣所呢？一方面因为都是罪人的缘故，他知道自己的罪人怎么敢进去呢？另一方面是因为大祭司献的祭是无效的，因为他知道我虽然昨天才把牛羊交给祭司帮我献，帮我为我的罪献祭，可是他还是不敢进圣所啊。他不是说我都没有罪了我可以进圣所，没有，他在，而且当然律法规定他不能进去。律法为什么还是规定那些献过祭的人都不能进去呢？我不是已经罪被赎了吗？为什么我还是不能进圣所呢？因为所献的祭是无效的。这样的事情，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以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所以所有靠献祭或者靠善行才想蒙上帝青睐的这样的观念，一律取消了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，一律取消，献祭再也不需要了，善行也再也不需要了。请不要误会，基督徒就可以为非作歹了，不是。如果基督徒你想为非作歹，很可能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是自以为是基督徒而已。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可以每天跟上帝祷告，就好像你每天都能够走进圣所，走进至圣所一样，为什么能够每天做这样事情呢？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太轻忽这样的事情了，觉得说我想祷告也祷告，不想祷告不想祷告有什么了不起。你知道你这个权利，祷告的权利是旧约所有这些没有的，连大祭司每年只敢一次而已。每年一次才做得到的事情，我们每天都在做。为什么我们享受的特权是旧约以色列人完全没有的呢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天上的圣所把自己献上为祭了。那个献祭是地上的大祭司完全无法相比的。地上每天都献，每年都献，完全无效。这样的话如果讲给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听到，他会疯掉。我们的献祭一点效果都没有，献了1000多年的祭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希伯来书作者就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信耶稣的人进入的不是以色列人的会幕中的圣所，或者圣殿中的圣所或至圣所，而是耶稣在天上建立的至圣所。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耶稣在天上把自己献上，耶稣不是来到会幕里到至圣所把自己献上，不是。所以耶稣虽然在地上钉十字架，可是他献的祭上帝看来是在天上献的至圣所把自己献上的祭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一次得救，永远有效。所以这里有点开玩笑的说，如果今天的犹太人他还想盖一个圣殿，有外院，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他们最好把至圣所盖大一点，因为最好盖的跟台北大巨蛋一样大，因为基督徒都有资格进至圣所。如果真的有人在 台北把一个智能所盖，把一个会幕盖起来了，我们都可以勇敢的走进智能所去，不会被击杀。好，因为我们都有资格在那里祷告上帝，亲近上帝，没有例外，每个基督徒都可以。而且这样的观念其实不是旧约完全没有，好，早在出埃及记，摩西就跟上帝曾经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。那时候还是摩西的律法时代，上帝特别拣选摩西，让他自己跟摩西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没有距离的这样的关系。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跟朋友一样。那时候只有摩西一个人有这种资格，上帝都让摩西到他面前来，好像朋友说话。为什么上帝可以跟一个人好像朋友的关系呢？那个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完全不敢想的。那这个就是预表在新约时代，上帝跟人要有这样的关系。我们都跟摩西一样，上帝跟我们像朋友一样。旧约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洗净、洁净对献祭的影响。他如果自己不洁净、不洗净，他的祭上帝不要的。但大祭司每年一次进至圣所，就算你已经很干净了，所有该做的都做到了，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亲近神的问题。大祭司一定献完祭马上跑出来，他不会再想进去的，再想进去的再过一年吧，他不会喜欢在里面的，因为那很危险，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。那新约时代的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大祭司，一次而永远的献上那个真正有效果的祭物，就是他自己，让人类开了一条灵魂的出路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开的出路。那信主的人靠耶稣的祭得以成圣了。所以耶稣的祭是一次永远有效的祭。所以新约耶稣所献的祭跟旧约献祭的工作相对的，耶稣只是一次献上自己就成全了救赎工作，不需要像旧约的祭司一样不断劳苦的重复的做无效的工作。这样子讲起来以色列人很悲哀，以色列人大概最恨的就是希伯来书，不断的讲他们的大祭司献的祭是无效的，而且献了1000多年都是无效的。那15节到18节这里，希伯来书做得更进一步，他用新约来证明耶稣所献的祭是有效的。他讲到圣灵了，15到18节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刚刚我们的诗会有带我们读过耶利米书31章经文，我就不念了。所以圣灵和圣经也一起为这个新约的新的献祭制度做见证，就是根据新约来思考耶稣基督献祭的这个终极有效性。那这里讲做见证，就是圣灵在现在仍然在做见证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见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是永远得救的，是罪已经洗干净的。那里17节说，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那个不再纪念是绝不再纪念的意思。那圣灵透过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新约是属乎内心的，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。那18节说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作者讲的太明确，而且讲过很多次。所以18节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讲，就希伯来书时代的犹太人来讲，是重中之重的一句话。因为那些为了赎罪的献祭制度，希伯来书作者说都可以免了，完全不需要再献了。读者也不需要再追求所有的仪式了，跟献祭有关的仪式完全可以放弃了。所以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讲，信耶稣犹太人来讲也是非常重的。 也可以这么说，所有宗教的信徒，所有其他宗教的信徒，你如果有献祭这个动作的，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所献的以后，一次就是一次到永远的祭，你可以抛弃所有献祭跟善行得救的这样的教条。任何的宗教，如果以色列人献的祭都是无效，任何的宗教所献的祭当然都是无效的。所以更让我们，如果我们要学宗教比较，就知道了，如果只有耶稣的祭有效，就约大祭司那么神圣的职分的人献祭的无效，那我们就更知道我们应当接受谁做我们的救主了。好，那作者越讲越有说服力，也越有盼望。所以十九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好，我说今天谁敢盖至圣所，我们就敢进去。不过奇怪，以色列到今天没有在，连会幕都没有再盖一个，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国家了，为什么不建个会幕呢？你不信耶稣，你不是信旧约的摩西律法吗？为什么还不盖一个会幕呢？不知道是上帝阻挡还是什么。不过我知道现在以色列国真正信犹太教的人也是有限的，不是所有不信耶稣都信犹太教，也不是，也是 很少数了。所以作者说我们都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好，这个又新又活是指前所未有的、有效的、能有所行动的这样的这条路，我们可以走在上面的。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，我们可以经过他进入至圣所。所以耶稣的死打开了一个新的纪元，让我们可以进到上帝面前。任何人想到基督教，你都不可以把功德的观念跟基督教放在一起。讲到基督信仰就不要讲功德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所有的善行，基督徒所有的好行为，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已，绝对不是为了要讨上帝的救恩。像我个人啊，我从我信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记得也是很年轻开始，我就很自然的给自己立下一个心志，在教会里我绝不伤害任何弟兄姐妹。我以前在红堂三十几年啊，这里有郑伟啊做见证的。你们有没有看我在教会跟任何人吵过架？我其实是有准备的。我前面出了教会伤害别人了，没有开玩笑，我也不会在教会伤害任何人，对任何人我不会大小声，不会讲任何话去企图伤害他们，绝对不会。好，因为我知道在教会里是上帝所在之处，上帝祝福之处，你怎么可以在那里伤害上帝的子民，让他们难过呢？这是我绝对不会干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今天我自己牧会也是一样，我常在教会里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就跟弟兄姐妹说，弟兄姐妹，我跟你们任何人的关系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说不是牧师，你对我不好，没有人这样讲。因为我立下心志在教会里绝不用任何的形式伤害任何人。那我们今天的善行或者好行为都是为了荣耀上帝，绝对不是要说主啊，你看我这样，所以你可以让我上天堂吗？绝对不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基督信仰完全是耶稣基督独立完成的，没有任何信徒的功劳在里面。好，所以第二节他说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这里大祭司不是他在前面讲的大祭司了，是指一个伟大的祭司。作者在这里形容耶稣是一位伟大的祭司，在治理神的子民，而且阻挡我们亲近神的罪疚感已经除去了。所以我们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心中的天良是指良心已经平安了， 基督徒，你就算你有时候软弱跌倒，甚至于做错事情，好像是也犯了圣经里讲的罪，请你不要认为上帝已经不接纳你了，上帝完全没有放弃你啊！你就可以常常想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浪子这么糟糕，他连家都不要了，出去花天酒地，犯很多罪。他爸爸是什么心态？他永远是我儿子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回头，我就拥抱你；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我拥抱你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浪子回头不是指没有信主的人啊，那个浪子，我个人认为不是指没有信主的，而是指我们基督徒。当然，耶稣在当时是指神的百姓。你如果真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啊，你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，上帝都爱你的，啊。所以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是洒去，我们良心的邪恶也被洗净了，那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，啊。第二十二节，啊，作者用一句当时的一个修辞的一个说法。一个希腊文化里面有种修辞说法，他说心中的天良跟身体，就我们的良心跟我们的身体都被洗净。他其实我们中文看不出来，他原文是用两个类似的东西，人的良心跟身体其实是结合的，不能分开的。他一方面讲到内里面的良心，一方面讲到外面的身体，两个都提到，表示是一个完整的工作。耶稣基督洗净的是一个完整的人，全人。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只是身体被洗净了，我良心对上帝还没办法接纳，不要这样认为。或者我良心被洗净了，可是我身体还在犯罪。好，我们的罪已经从里到外，整个人全人都被上帝洗干净了。作者要强调这个啊，第二十二节讲的。既然是这样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作者在以下的经文，包括第10章24节，他讲到就基督徒就要有信望爱的表现，要坚守信仰不摇动，然后用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盼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好，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回应耶稣基督这么完美的救恩，让我们成为完美的人呢？就是要用信心面对上帝，而且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。好，这个当然对当时的希伯来书的读者们是极为重要的，因为他们差点从信仰上失落了。好，所以是极为重要。那除了除此以外，第二十四节我没有在周报上。他说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基督徒就坚守在世界上你要过的生活，一直活在信心跟盼望还有爱心上面。爱心不是自己爱自己，爱心是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激励行善。我们用这样的过这样的生活来迎接基督的再来。我前两个礼拜才真的知道一个事实啊，唱普世欢腾唱了几十年了，前两个礼拜从歌 TV 里面，是一个国外来的节目，他说当时写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 好，这首歌写普世欢腾，那个作者他根本没想到圣诞节这件事，他不是为耶稣降生而写的，他是为耶稣再来而写的。我说哇，那是更荣耀的诗歌。以后大家唱普世欢腾之后，请你也想到基督的再来。好，基督再来，普世欢腾，救主下降。好，然后再来什么？万民，那个好像接他为王。那时候基督真正做王的时候，啊，这是普世欢腾。好，我们用信心还有坚守盼望，跟弟兄姐妹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来迎接基督的再来。不管哪一年，我们新年就要让自己在信心盼望上还有爱心上更加努力。 所以基督徒需要教会，不是教会需要你来，你更需要教会，而且我们彼此需要，教会需要你，你需要教会，所以在这里勉励，希望从新的年开始，我们更看重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这个团契里面，这里有神的爱，而且是这里说激发爱心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爱心是可以彼此激发出来的，各位。当你本来没有什么爱心，你心里对弟兄姐妹没有太多的感觉期望，当你在教会里被别人爱来爱去的时候，你的爱心也被激发了，然后你也开始爱别人的时候，被你爱的人那个爱心也被激发了。我这里不好意思说我现在是你服侍的教会树林国礼拜堂，我真的就当面跟他们说，我说弟兄姐妹，感谢主让我们是这样的教会啊！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彼此相爱，到那里很快就感觉有人在爱你啊！那上帝，我真的也体验到爱心是被激发出来。一个人刚到教会，什么话也不敢讲，也不知道跟人家讲什么话，也不知道那个人对我是什么看法，他喜不喜欢我。可是慢慢相处在团契里生活，他们就会感觉说，哇，原来大家都关心我，那我慢慢也是不是可以关心有需要的人呢？就这样，爱心被激发，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上帝给教会给我们团契就是这个目的，让我们来激发爱心。好，希望这样的爱心在希望教会更多被能够展现出来。好，求主赐福给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，主啊，你圣灵来工作，主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实践你的话，唯靠圣灵的恩典、圣灵的力量，主，我们才能够遵循你的话。主，你的话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提醒我们、感动我们，主，让我们的生命更进一步，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永远的救恩、永远不会改变、永远有效的救恩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献在你面前，用充足的信心、用坚定的盼望、用彼此相顾的爱心来侍奉你，来活在你面前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